歌啦、刘涛啦、王凯了。那么他们在剧中饰演的一些形象呢，现在也是首次在蜡像馆合体过后，我们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就是充满勇气，梁静茹。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无比清澈。 I'm a hero.

自首，如是自私勾人梦， 如是自勾人梦。 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全天最高温度1度，最低温度-2度，全天呢是阴转雾霾，然后是微风的状况。那明天呢依旧会有雾霾哈，是雾转霾，最高温度1度，最低温度-3度，微风转3到4级。在这样的天气状况过后呢，我们特别想要现在就化身一个蝴蝶，不上班了，赶紧过春节。好，我们就在音乐当中实现我们的愿望好了。胡彦斌，蝴蝶。 有什么错误，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能当蝴蝶的世俗还来躲躲住，不因你不应去的路已经结束，化作蝴蝶飞舞，天空在蓝公墓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之无俗到一个自由的国度，哪怕仅仅是一棵树，人间 留恋何苦，还不如与蜘蛛为伍。有什么错误，蛮不讲理的歌组比绑架还要残酷。门当户对的世俗害了多少无辜，有情人不能远处，人去的路心里早已想好了归宿。为爱付出他的生命已经化作蝴蝶飞舞，还不如与蜘蛛为伍。 旧友， 流行音乐就像新朋， 旧友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 Ada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羊羊。 My FM。

杨坤穷浪漫，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在宿舍当中呢，其实有一些神器，可能在毕业了多年过后，你想起来会觉得当年的这些小妙招和这些神器真的是陪伴自己度过了很漫长的大学岁月，而且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哈。在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排名当中的第一位呢，就是学生迷你电煮锅，上网旅游民以食为天，有了它过后呢，宿舍也可以秒变食堂。宿舍神器排行榜第二位，宿舍专用 UPS， 它到底是什么呢？我好好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好像偏理科生，而且呢这个偏电工，就是偏，反正我会觉得我们播音系基本上女生的智商可能不太用到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数词，它可以为电断网过后的这个宿舍提供的一种路由器，然后它呢是用来交换机供电的啊，就是接了这个之后就可以上网了，所以说俗称叫做 UPS 哦，长知识啊。但是在学校当中呢，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学校的凳子啊不是很舒服，于是呢那些年呢在各大网站上就卖了一个东西叫秋千，你可以把它就是吊在你的这个上铺的床上面，然后这样悠着玩游戏，肯定超级酷炫。那第四位呢，就是宿舍的床头挂篮，有那种小篮子哈，你可以挂在上面，因为上你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宿舍是什么样的，我是需要就是爬上去，我是睡在二层，于是呢就是我会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篮子里边，比如说手机啊，对不对，然后什么充电宝啊，很实用的。然后第五位呢，就是功率转换器，也就是说女生可能爱吹头，男生呢就是想在宿舍里煮个火锅啊，什么时候这个功率转换器就是很有必要了。当然呢，作为我们的神奇的宿舍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大家不为人知的小秘诀和一些神器，稍后我们再继续来盘点。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会觉得是在上学的时候不仅知识很渊博，而且脑子好像也特别的精通哈，精通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拥有18般武艺。王力宏， 18般武艺，都是主意，18般武艺， 是我是不是要再创造未来，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那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你的源源不绝，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忘记的被轰掉，是就在轻踏脚前越走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从你的18般武艺掌声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的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是是这轻快脚下越送到全世界又变心，变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送你18般武艺，这是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18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看，常为你，得来多么不易的18般武艺，期盼你能点头来。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来自老狼的我要您，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宿舍神器都有哪些啊？刚才呢，很多人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说，哎，还有这些，比如说还有这个床上电脑桌，我就有，这是懒人神器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很想，坐在凳子上，然后去玩电脑啊，或者是写一些东西。于是呢，在宿舍当中，这个床上电脑桌就很有必要了。它好像是那种比较可以折叠的，然后你把电脑放在上面，就可以轻松的来学习了，对不对？当然了，我是用来学习的啊，并不是玩游戏或者是看看追剧。 嗯，当然还会有这个宿舍洗澡神器，你知道的，就是那些年的冬天总是特别的冷，于是呢，你就很不喜欢去公用的，澡堂去洗澡。那有一些宿舍呢，就有一个宿舍洗澡神器，它就是这个自己安装了这个淋浴的浴头，哎，就可以洗澡了。哦，好神奇，我还没有用过。嗯，还会有这个取暖炉，嗯，取暖器，这个也是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冬天真的很冷，于是你买了它过后呢，你就会觉得，诶，好像温暖了很多哈。我知道大家可能在那些年在回忆起来宿舍当中用到的一些东西都会觉得很有年代感，好像瞬间回到了我们的青春。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发。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青春的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失去自我和主张，多少次忘掉年少模样。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青春一样怒放。 师傅，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FM 100.5调好了， 不许切。 MyFM 100.5，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FM。 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MyFM 100.5音乐客思路，我是一斌。最近陈赫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啊，很多人说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啊？于是他说，我的女儿叫陈天霸。 小名呢叫动霸拓。你还记得他和超哥的这个梗吗？就是现在想起来好像会觉得当时他很机灵，就是回答出来了这个名字。然后他后来又说由于没有想好自己的女儿到底这个大名小名叫什么，于是呢就把他和超哥的当时灵机一动的这个天霸动霸拓这个组合的名字然后分给他的女儿了。我们突然间在说到这个事儿过后会想，哎，那些年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起小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就是灵机一动或者头脑一热给我们起了一些现在我们好像不太好意思报出来的小名，比如说有什么狗狗啊，是不是毛毛啊，就是各种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的身边有一些人有小名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好奇，职业病就犯了，就会想当记者去采访他，说为什么你叫这个小名啊，这小名和你的名字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而且我看你现在长的这个样子和小时候这个名字和你这个小名真的也不搭呀。于是今天我们早上互动话题就是你的小名是什么。来挖一挖大家哈，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线模 FM105 来留言就 OK 了。当然了，要记得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身份证后四位，因为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你送上我们的精美礼品。这周开始呢，我们每天早上的礼品是非常丰厚的，将为大家送出6张票。你算一下哈，我们每天我的音乐快速录是3个小时，也就是说每一个小时我都会抽选中一位听众来送出2张票。这个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每个人都可以拿走2张。参与互动话题呢就可以拿走了。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一斌的拼音加上1005，或者是搜寻天津一斌都可以了。好了，这两种互动形式呢正在全面开通当中，不管你在哪个平台当中留言都要告诉我你的小名到底是什么。好，现在我们来继续来欣赏好音乐哈，谢安琪眼泪的名字。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记忆消失是一种骗人的事，它是躲在心中的刺。我很想念和你走过的巷子，和跨年夜散步那几小时。爱情像花消失得像一首诗，但是孤单却都类似。想你的心想你讲话的方式，和回不去的那个开始。你是我中的名字，那往事中的宝石，心痛的是这分开很久的现实。我想念眼泪中的名字，那安慰我的样子，哄我别哭，在耳边说故事。方式，我回不去的那个。

有些什么都懂懂。 你原来吗？你原来吗？时间留下他冷也疼。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OK， 这里是 MyFM 101.5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小名是什么？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出了自己的小名，为了征票也真的是不容易哈。Happy 说，我就这样告诉你好了。 我的名字呢有一个正字，于是呢我叫大正。哎，这个名字好正义啊哈，大正。我会觉得其实你应该在我的想象当中应该是一个比较洋气的名字，因为他的微信名称叫 Happy， 是不是？怎么说也是个英文名儿，和大正真的联系不到。所以说今天早上我在发互动话题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爆出你的小名儿，就是会觉得好像大家的这个小名儿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比如说21 Nico 会说我的儿子的这个小名儿挺让人想象得到的，但是就是有点重复哈，叫果果。诶，这个果就是水果的果，你会发现最近好多人叫果果呀。刚才我收了一个快递哈，早上起来就是楼下我们的这个叔叔喊我说，一斌啊，你有快递，我一看果果。哎，这是果果寄给我，于是我就快速脑补，在我认识的这么多果果当中到底是哪一个果果寄给我。好，就爱你的吻，这位听众说自己的小名叫龙龙啊，为什么叫龙龙呢？因为自己属龙，可是他发现那一年啊，几乎所有属龙的都叫了龙龙。对呀，我也认识好多个龙龙。大家身边的这个名字，要不然就是有点奇葩，要不然就是重复率好高啊。于是你的小名到底是什么？赶紧来报出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 的小小门费1005，或者搜寻我的新浪微博“一是艺术的一边”，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直到我过后呢，都会来互动留言，记得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稍后的时间我将反打电话，然后还要送给你的精品礼品喽。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2张。那在我们的互动话题的结束的最后呢，我会给我们的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然后送票啦。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去我们的海洋公园也可以看鱼咯。 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 放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关注我，关注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的小名是什么？在我们的娱乐圈当中，有一个人的小名的重复率很高，就是这个拳王邹市明他的儿子，他儿子叫轩轩，对不对？于是前两天呢，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有提到说，今年呢最火的一个小名就叫轩轩了。然后我也会发现我们的其他的听众也很有，很多人的这个孩子都叫轩轩哈。我们首先在这里要恭喜邹市明，因为呢在昨天刚刚举行的 CCTV 体坛风云人物颁奖典礼的现场呢，他获得了最佳非运动员奖。然后同时马龙力压孙杨，还有朱婷力压丁宁，获得了年度的最佳男女运动员奖。嗯，我们会发现好像真的在今年的这个体育界哈，很多的名人诞生了，比如说还有傅园慧。你的洪荒之力在哪儿呢？赶紧用出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稍后呢，我们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然后为大家来送票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我们的互动平台还在全面的更新当中，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李玖哲，别说。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小名是什么啊？点名。好，奔跑在原野的雪兔说自己的小名呢，一想起来就悲伤，一脸的悲伤啊。小名叫胖胖。那你现在就是胖吗？冒昧的问一句。就是你如果就是胖的话，我会不会就是怨你当时给你起小名的人说你为什么给我起个名叫胖胖？于是大家就想好了啊，以后只要是家里有女孩的都叫人家瘦瘦，对吗？就是总之就是不要叫胖胖了哈，女生长大会很介意这个字儿的，不是很喜欢听。偏执的任性狂说我的小名叫大叶子，我闺女的小名叫大蕊。为什么叫这样说呢？因为起名的时候我就想啊，这叫叶子衬托花蕊，嘿，那你老婆岂不是叫花瓣吗？你们一家真的挺好哈，这个名字挺好。嗯，知足常乐说自己的小名呢是爷爷起早贪黑苦思冥想给起的。大家想一下哈，肯定是什么就是特文艺，是不是什么轩啊什么文啊，就这种。结果我也特期待，于是我看到了两个字，锁子。他说这是爷爷起早贪黑苦思冥想想起来，这个锁是锁头的锁，子就是这个子哈。OK， 肯定是就是有寓意的。我想锁子这个名儿肯定是就是希望你锁住金银财宝啊，是这个意思吗？锁住荣华富贵平安喜乐，可能也是就是结合了你自己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各种啊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于是有了这么洋气的名字锁子。小太阳说自己的小名叫臭老肖。臭老肖，诶，这好像就是林俊杰叫萧敬腾的名字哈，就是叫他老肖，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叫他。于是好，看来你和这个萧敬腾重名过后呢，那送上一首萧敬腾的歌好了。可是特别想说的是什么，你和他重名可以，但千万你和他作用别一样，因为人家到哪都会下雨，好吧。阿飞的小蝴蝶。 把你刺在我的 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我们看，哎呦，说自己的小名是华仔，结果长歪了，长成如花了。这差距是有点大，没关系没关系，你再长回华仔也可以哈。尔特呢说自己的这个小名是爸妈给起的啊，叫大宝宝。初中的时候呢这名就不叫这个了啊，初中同学给他起名叫 Monkey， 高中同学呢给他起名叫小强，上班之后呢老公和同事给自己起名叫渣渣。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就是怎么招惹你的同事了，人家叫你渣渣，你干了什么事儿？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名字好多呀，但是他说酸酸甜甜就是我喜欢酸的甜，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不管别人叫你什么你都会哼起这首歌哈。好，我们还看到我们的听众当中这个齐罗海的妹子说自己的小名叫大旭旭，还有梧桐的猫女巫说同事呢就爱叫我心儿哈，外号特别多，还有人叫他慈禧，总之就是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小名啊就会很有意思啊。好，现在呢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进行反打电话，为你送上的是来自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为大家带来的价值80元的这个水母馆的门票两张。OK，一会儿就要送给你喽。于是呢大家这个春节的时候就可以去我们的海洋馆，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好玩的，不信你就来听一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段介绍喽。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轮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面对我。

嗯，对，我给平台留的言是我的小名叫臭老肖，然后这个名字是，对，是我奶奶给我起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外号啊？为什么你叫臭老肖呢？ 因为就是我的名字中有这个肖这个字， 嗯， 然后那个在家里又是最小的儿子的那个姑娘，然后所以我奶奶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就是一般家里用这种就是臭这种字不就是会觉得比较盛嘛，然后、 哦、 就是表示喜爱，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老字 小时候就这么叫我 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小，最小。 哦，我会觉得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过后，我会以为是你的同事给你起的，就是同事一般会这样叫哈。 同事不这么叫，同事叫我小杂，因为说我是个杂家，什么都懂。 哇，是吗？ 也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吧，因为那个咱们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小表杂吗？但是这么说又不太好。 哦，明白了，明白了。今天早上，那既然你是个杂家，那我问你一下，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礼品是什么吗？ 是极地海洋公园两张水母馆的门票。 哟，这么了解，看来很想拿走它了。嗯， 那必须的。 今天恭喜你，因为今天这一星期我们都会送出这个票，但是你是第一个获奖者，你就会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带来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恭喜你。 好的，谢谢一斌。 好，谢谢，谢谢臭老肖啊。 谢谢谢谢。 好，那时间关系先挂线了，稍后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注意查收。 好的，谢谢一斌，拜拜。 好，再见。 嗯。 恭喜我们这位幸运听众了，今天为大家送来的这个票呢，因为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继续送出4张，在我们的点名环节以及在我们后面的彬彬有礼还会继续送出，所以如果你想要拿走的话要记得赶紧来互动了，因为我们的礼品只送这一星期。好，那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小名啊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不是名字，而是你呈现给别人的样子和你怎样过自己精彩的人生。林志炫，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滴水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 声音，那每一个都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唯一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亮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提着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想给你 是谁？ 嘘， 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哎，你还记得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吗？它就是由王菲和梁朝伟共同带来的《喜相逢》。嘿，为什么突然间放这个音乐呢？就是因为快过年了嘛，于是呢，大家就总结了，在过年的这个时候哈，比催婚更可怕的是什么？是卡里的余额，是你信用卡的账单，还有镜子里的你。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赶紧减肥吧，然后赶紧把那些信用卡里还没有还的账单还起来，然后痛痛快快的和我们一起喜相逢，过一个好春节咯。 说朋友，投缘就是好兄弟，今夜与你喝个够。

又来到愤怒的小鸟这个音乐了，于是你们知道现在我要点名了。可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车友俱乐部点名就会有礼品相送了，将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礼品呢，刚才就已经预热了，而且大家一直非常想要拿走，就是来自我们的海昌极地海洋世界为大家带来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好，刚才呢在我们的车友俱乐部当中呢，我已经说到了今天的第三位来报道的听众将会拿走礼品，于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点名情况。第一位呢是杨哥哥，第二位是野蛮人，第三位福建胖子。恭喜福建胖子在我们的点名的第一轮就获得了我们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同时也感谢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为我们带来的门票支持。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后面还有哪些的听众来报道哈。当然后面还有齐翔、大香香、悠悠麻麻、黄秀丽、虾猪猪虾猪心爷，后面还有俺喜欢你心爷。我会发现大家这个名字什么时候都是按一对儿一对儿出了，你俩是一家人不？为什么就是名字还挨着 ？OK， 后面还有西域天空、梅子、VV， 还有斌，还有吗？好，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所以从今天早上开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喽。就是我们的点名从现在开始有礼品了，大家呢完全靠运气哈，不是拼网速了，完全靠运气。那我们在春节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你不知道想要去哪玩的话，就可以选择天津海昌极地公园、未来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精彩不断，还有暑期游客专属特惠，只要你暑期只需要9.9元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极地海洋馆了。好，这个事儿你记住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每天送6张。接下来呢，在我的彬彬有礼的互动环节继续要来送票咯。田馥甄，灵魂伴侣。 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仍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送什么礼？ 购物卡、美容卡、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我是一彬。来到了我们的彬彬有礼互动环节，提前告诉大家的是，将为大家送上的是天津海昌极地公园为大家带来的未来石木馆门票2张。好，只要你答对就可以拿走我们的礼品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认真听就 OK 了，然后你要注意理解它的意思在哪里，千万不要被它那些无厘头的一些对白所吸引，我会觉得我给大家的提示太多了。好，我们直接来听咯。 119吗？我们家着火了，赶紧来吧。119得问你住哪儿啊？啊，先别着急，告诉我们你的家庭住址。 我家住在二环外，厨房的火烧起来。 消防队一听，哦，这是要对歌你。地火有多大，烧得还剩下啥，那啥都不剩，都着完了嘛。 好嘞，大家听完了没？好好好好，现在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他家怎么了？你千万不要就是两个人是唱了半天，但是他家怎么了？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简单的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线 MyFM005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过后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你的身份证后四位，因为接下来一会儿呢，我们大屏幕滚动起来就要来抽选幸运听众了。好，我们互动的同时呢，为你送上 SHE 我爱夜雨花。 飘过龙鼻南关里路，我悄悄通到山脚。山脚有一个庄，阿公就住伫遐。啊，切皮切皮的顶那条龙马，随风在唱歌。咪嗦啦，咪嗦啦，不知呀伊呀会有啥物鬼龙在开我耍。困到山在胡椒头胡椒头，卡天洞那会耍。古傲古傲的厝遐，伊会保护阿公阿妈。阿公家己改编的歌，伊唱给我听。 唱给我听。 希望你同款会当真足听，爱听上一个声，一条歌陪我一直到大汉，常常害着你手也唱袂散。虽然讲世界不时在变化，嘛是爱一条歌。 别拖我，别拖我，拖到今日风大哭，眼光乌乌，目睭透透，亲像火车，因当讲我别拖我。 一个所在习惯穿赤卡，穿赤卡那行那佚佗，伫个软软土的生活。蝴蝶蝴蝶翩翩飞呀飞飞呀飞，我想要听车窗有我恁那时阵的笑声。啊，大树边的一条溪流流落在溪溪的山 坡， 溪旁水呀清澈清澈的白云，那像水镜， 那像水镜。 落雨嘛有黑气，花香香的来吃，那吃那我阿妈唱歌给阮听， 给阮听。 一条歌陪我到大汉。常常害着伊唱也唱袂散，希望你同款会当真足听，爱你唱一个声，一条歌陪我一直到大汉。常常害着伊唱也唱袂散，虽然讲世界不时在变化， 我 是爱一条歌。

床了，艾瑞起床，艾瑞起床上节目了。 你 说哟，最近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豆胆，你就来。豆胆你就来，这里是 MyFM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玉冰，现在来到了彬彬有礼。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为大家问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家怎么了，他家怎么了，哦吼吼，哦吼吼，他家怎么了，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啊，大家几乎都答对了。哎呦，今儿出题太简单了，于是我吸取教训，明天我出难一点。哦，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 幺九吗？我们家着火了，赶紧来吧。幺九得问你住哪儿啊？啊，先别着急，告诉我们你的家庭住址。 我家住在二环外，厨房的火烧起来。 消防队一听，哦，这要对歌你。 好。啊，和消防队对起歌来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中奖的都有谁呢？我们只能这一时间抽选一位，但是互动的人真的好多啊！你们放心啊，我们每天早上会送6张票呢，所以大家留下的电话号码什么的肯定不会白费的，因为也许某一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了啊。我们这位听众若你不弃，今天早上非常恭喜你在我们的彬彬有礼今天的第一轮就获得了我们的礼品。好，我们明天还会继续送出6张票，所以要等着我们咯。好，今天的票送完了，于是呢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啦。我是易彬，接下来我们请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for Tea， 明早不见不散。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Thank you.